大家好，我们是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搂，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全球未眠的每一个你，一整天的好音乐像爱一样持续蔓延。今天还好吗？睡觉前在 Listen to One 听一首好歌，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愿大家做一个美好的锦绣梦。FIRE 飞儿乐团跟你说一声 晚安喽。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21:02，欢迎各位来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全球未眠的每一个你，一整天的好音乐像爱一样持续蔓延。 21:02:37，欢迎来到星期一晚上的男左女右。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又是一个下雨的星期一，时间过得真快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今天晚上呢，还是照例会有暖文章冷笑话。本来第一首歌呢是应该叶谦带来的歌曲哈，但是呢世事难料啊，我们总说有一些东西它会有突发的啊。 哦，我的歌曲好像又放不出来是吗？ 就突发了，对，而且突发的让人非常的猝不及防，也像是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因为听到了一件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可能到现在晚饭没有吃好啊，或者是心情还是有点难过，又加上今天北京晚上又下了一场雨啊，一切都显得有一点难过哈。我们希望接下来的音乐还有暖文章能够在这个夜里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请相信我们还是应该怀着乐观的积极的心情和心态往前看。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心是透明的，你的悠然自得。去束手无策，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谈什么让我辗转反。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 住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今天下午当我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如果也喜欢看乡村爱情故事的听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感受跟我是一样的。演员于月仙在8月9号中午因拍片发生车祸离开了我们，也就是在《乡村爱情》当中扮演谢大脚的于月仙，1971年出生的人， 是 太震惊了， 比我大不了2-3岁，基本上属于我这一样的同龄人， 70后，而且我是从《乡村爱情一》一直看到现在，我第一次啊，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跟盲盒这个游戏基本无缘哈、啊，我也不会买，所以我的第一次买盲盒就是买了《乡村爱情》。然后3月份定的，刚刚8月1号交的尾款，我看我的那个《乡村爱情》的盲盒还在途，应该显示明天到达。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盲盒我还没有收到，大脚婶儿就去天堂拍《天堂爱情》去了。 嗯，他其实可能算是我们那一代人里边的那个一代，也算是女神了。她因为她长非常非常漂亮，演技也非常好。所以非常可惜、嗯、我感觉 是。所以在聊天室啊，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有许多朋友哈、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也非常的难过。嗯，难过之情真的就是你总觉得世间你所喜欢的一切的一切都会那么平静的，或者说很应该的在你身边一直存在着，我们从来不会把一件事情往坏的地方想，所以对于一切都觉得是不会那么突然。 对， 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又会觉得这世间真的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了。 永恒和生命其实是非常非常转期转瞬即逝、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再一次让我觉得在眼前非常非常的脆弱、 嗯、 非常非常的弱不禁风，就是说他随时都可能就是离你而去，垮塌。嗯，这个是确实是无常，无常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课程。 所以星期天的星期一的晚上，外面下着雨啊。我们今天在聊天室中的话题呢，也是非常的雨夜所思啊，很发散性的。大家今天所思所想都可以和我们感悟一下，或者是分享一下。本来这个奥运会结束哈，今天上节目之前应该是特别特别开心的， 嗯， 因为这一次的奥运会呢，中国队以38金32银18铜收官，而且是总量是88块，非常的让人惊喜的一个进步。包括昨天的闭幕式我也看了，嗯，还有在巴黎的8分钟啊，都给人一种 欣欣向荣啊，一切都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尽管现在世界的疫情呢还是在这个控制当中，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哈，可是体育啊还有全人类共同的一些精神的力量，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嗯，对，我们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还是要提起精神来，还是要过好每一天。 嗯， 确实需要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来自 The Head and Heart， 这首歌叫做 Crew。 一首 Crew 也是代表了我现在的心境，也可能是代表了很多朋友像我这种年龄差不多的心境。 Crew 就是严酷的，令人痛苦的，难以接受的。 你现在这年龄段是这样啊？ 不是，就是听到大脚婶的这个事情是令人难受的，是令人痛苦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圈里，就是今天也在说嘛，就是说这么打个比方吧，他的逝去可能比漫威失去黑豹要严重的多。因为为什么呢？黑豹确实可以再找一个同等级别的这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啊、黑人演员来演，但是大脚婶要没了，那就真没了。你再选谁，不可能有那个情那种风情了，不可能有这种劲儿了。 主要是从相一到相十四啊，这个人们的那种内心里对他的整个的印记实在太深刻了。 对，这个就没法代替了。 包括梅西离开巴萨，包括今天大脚婶离开我们，其实这两天悲伤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这个没有不散的宴席嘛，天下。 但我相信肯定在我们说出这个难过的消息之前，有很多朋友在白天时光里真的忙碌到根本没有时间听到这些讯息， 还不如不听。 就其实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今天下午听到以后，我就特别想写点什么，但那会儿我正在开一个会，然后就整个人没有办法抽离出来，也就是你的那个状态是分裂的，你很难过，但你又没有办法去一味的扎在那个难过里，你还要现实的回到你该做的事情当中去， 很难受，很严酷。这就是刚才这首歌真的这个名字就叫 Cruel。 对，这无常的生活里啊，许多友情的东西其实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还是一个感性的，这个世界还可以轻易打动我们的人。把这首《永远的画面》在下雨的晚上带给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无论是哪一个在你眼前划过的那个美好画面，希望它都是永存的。 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芳草碧连天，古 歌也送给在我们心中永远都是那个笑呵呵的戴着红手套在乡村爱情里为我们的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谢大脚角色的于月仙这位演员。刚才我说乡村爱情十四，可能我太希望十四当中还有他吧，但乡村爱情其实只拍到了十三。 嗯，乡村爱情其实是牵动你的情绪最久的一部认识他的戏，所以呢你久久不能忘怀。而没看过乡村爱情那么多季的朋友，可能他跟我也一样，他其实为什么这个于月仙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就是不可多得的女神，是因为他在后西游记里边，他在很多那些影视片里边，他那个时候的他可能是美的比较夺目的那种女演员，知道吧，她真是漂亮，真的很漂亮，她年轻的时候。 嗯，哎呀，刚才呢在聊天室当中抛出的话题是星期一，下雨的星期一，你的心情如何？因为我觉得天气当中啊，下雨天的晚上，其实男左女右在这十四年当中陪伴过你好多好多个。但如果说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星期雨下雨的晚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哎凉爽啊，或者说一种自然的气象。但凡有点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愈发的伤感情了。 是， 今天我在办公室也是这样，每次望着窗外，都觉得哎下雨的时候，这种隔窗看着外面的景致还挺好看的哈。但今天就愈发的觉得伤感，觉得就像这个世界，小红花。我们知道那首歌的创作者 是 赵英俊说，每当下雨的时候，就是我们来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今年雨水特别的多，所以每次，哎，就感慨这样的雨夜。行，刚才的音乐呢，其实已经帮我们把一些情绪哈，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消化和一定的释怀。 对，人生就是这样，还得大踏步前进。我们还在路上的人，不能停下脚步，是吧？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凯莉·克拉克森为你们带来一些稍微鼓劲儿的歌，叫做《Piece by Piece》。 But peace by peace, he collected me up. piece by piece。这其实是小时候我爸可能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每次练钢琴吧，我老觉着它有长篇大幅大幅长篇的那种感觉，我根本不可能练下来一下午都搭进去或者怎样。或者你要上学，你看的那课本特别厚，这堂课要学的东西你整个归纳起来特别特别烦。其实我爸总是跟我说，就是你要一小节一小节，你要把它分成你能今天能装到脑子里几小节，你就装到脑子里几小节，这就是 piece by piece， 这样你才能学进去。 不是说一口啊， 对， 一个胖子， 你不要想练成一整张乐章，这种你不可能是这样的， 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 好了，21:28，我们转个身，第二十段继续男左女右，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为我们点赞，然后和大家聊天。还有我要和一位听友燕玲朋友说一声，上周五的地址您还没有发给我，麻烦您发过来一下好吗？ 哎，有奖哎。 哎，是的，化妆品呢。 嗯，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夏日璀璨，翠微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5折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礼券，关注翠微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9日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哎呀，这个开场顺多了。 嗯， 第一时段哈，由于这个 CD 机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很这个像如此这般平和的登场哈。 祝福我们吧。 一阵慌乱，即便是从业14年多的一档节目哈。当第一时间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努力的控制， 是， 但是谁都会知道自己有一个可能难以跨越的东西吧。好的，谢谢你们的包容。此刻呢，还是继续我们为大家带出的。今天晚上哈，下雨一个晚上，听上去可能会让你觉得在心里会想些什么的歌，或者 就什么都不想，觉得这一切只要把今天过完，明天一定会更好，来日方长嘛。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其实天亮以后时间会回答出许多的问题，不必在这个晚上纠结那么多，因为想东想西也想不出个什么所以然。 如果一晚上觉解决不了的思绪问题，那就用两晚上觉给他睡饱了再说， 应该说是用白天时光的充实啊，或者是一些更加开心的事情来覆盖这些不开心的东西。 白天也有你的招啊，醒着的时候有醒着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招。 嗯，就包括我们突如其来的听到一些噩耗啊，或者是要消化一些难过的情绪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转移这个注意力，就是你现在听音乐也好，看书也好，追剧也好，花出一点点时间去跟刚才那些难过的事情做一个隔离，对吧？ 是 这样的，就会让你的状态起码暂时能够好一些。 你这些一说，你又让我想起当年在这个中戏，我们那时候有一小乐队在中戏排练。那个时候是谁呢？是排练的时候呢，是就是这种麻花的那个最早的那一代的那些演员，那现在都老了啊，就都是导演了。然后麻花的这个编导，然后还有就是像谢大脚、 这样的。那时候都很年轻啊，那时候真是翩翩的少年啊，翩翩的美少年美女，他们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玩的音乐也很简单，也是没有多少好的设备啊，就一下让我想起那个年代了。但是呢，匆匆的那几年就过去了，然后各自都发展的非常好。尤其像你说的这个于月仙这种演员啊，当年在中戏，他我们就基本上是不敢就是正眼看人家的，他确实美得很夺目，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出色了。所以你就是恍惚间啊，你就已经活到四五十岁了，你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然后有你当年的一个就是曾经在一起过的一个这样的同龄人忽然逝去，是一个杂翻五味瓶的事情。 My love, there's so many ways I want to say I love you. Let me hold you in my arms forevermore. You have gone and made me such a fool.In your love and oh, we belong together. Won't you believe in my soul, lady? For so many years, I thought I'd never find you.Have co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me whole. Forever, let me wait to see you each and every morning. Let me hear you whisper softly in my ear. 舒服的声音， 这首歌就叫 Lady 女士， 优雅的女士，也是像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女听友，男听友，女听友呢可能是我觉得是很文艺的，男听友那部分呢我不敢说哈，都是文艺的，但是肯定也是在内心中对于音乐世界啊，对于情，我们说感性世界有自己的一定的需求的。 如果他没有很细腻的心，或者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一点一滴，不会在晚上9点钟或者10点钟打开收音机来听一档音乐节目的。 对， 我相信是这样的。 是，而且呢，在聊天室当中呢，这些小伙伴们呢也抛出了一些雨夜的照片，感受着雨夜的声音。 我叫小柯基基基啊，他说下雨天感觉特别的浪漫，听着雨声放空自己，享受难得的惬意， 是 轻松。 老头子舍得呢说了一句我差点以为是绕口令的话，他说关键是啊，吃葡萄不说悄悄话，不吃葡萄再说悄悄话。这个你是跟谁吃葡萄又说悄悄话呢？ 他属于大家伤感的时候他很会带动气氛，让我们跳脱出来的那个乐观的人。 这个世界有多甜，见过平凡的少年，借你的笑颜地球转一圈，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它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们还有好多好童年，将未完的预言都实现，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你发足狂奔赶来拥抱我的长街，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我出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月。我明白总有些遗憾无法幸免，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感谢你说你恨那一句解开一切悬念。 陈元希，也叫双生，这首歌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它带着浓浓的这种，因为它是一个 一部戏的啊，这个里面的歌曲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自动的生成在剧当中，电视剧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也就会引发到暗恋这件事情上。 那可不是，滴答滴答，时间随着你的那个眼神的漂移，百看不厌，你百看不厌啊！这句歌词你想想，滴答滴答，你百看不厌。 暗恋是自己跟自己谈了一段深情的恋爱，然后有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暗恋的对象没有那么像你想象中那么好了，就是没有像你过去那么深情了？答案就是当我不再暗恋他的时候， 就发现人家的缺点了，弱点了啊，一点一点的把自己这个心思给堵死啊， 应该说是、 哎、他也没那么好嘛， 就是无感之后啊，会发现对方的所有的光芒啊，以及他的任何的好，也许是你想象中的， 是 他可能会那么好，但是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嗯， 这就是暗恋哈。所以我这些年快15年了哈，这是第15年的征程了，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不要暗恋， 对， 就无论你多么觉得这件事情，我一旦告白了，就会让自己可能会面临失败啊、沮丧啊、人生跌入低谷啊，没关系，年轻的时候这一切你恢复起来都非常的快， 是， 请相信自己。 这个在学校中啊，他能面对面看见这个暗恋，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消化，才能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跟人表白。在现在还有很多很好解决，就比如说网络上你认识一个你暗恋的人啊，你看见的人朋友，那太简单了啊，你把美颜一关，你就不暗恋了。 那得对方要不要关呢？ 你让他关眼美颜啊，一下你就找着弱点。 那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暗恋啊，他并不是说暗恋那一张脸，他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暗恋你周遭的， 聊得来， 哎，对，你会大学同学啊，你会真的是因为他的成绩啊，他做的一些事情， 嗯， 你发现这个人他浑身都散发着光， 哎，那你是跟他投脾气。 你要真是，你要真的是为了一张脸，那么多明星 idol 呢，对吧？ 对呀、啊， 那去暗恋好了，对吧？完全就不会让你的生活受到任何的干扰。但是呢，就往往是你觉得最痛苦的是，觉得自己可以触动到，好像踮起脚尖差不多能够着，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勇气踮起脚，对吧？ 这一辈子就一次， 败就败在这个不敢踮起脚啊、嗯。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失败一次，失败两次，在感情里这些失败在年轻的时候全部都是扑向成功道路上的，真的是一堂又一堂课。 可不是嘛，你看我就老垫脚，我人称叶扑扑。 你说叶谦有没有暗恋过别人、嗯、肯定也有过， 有， 哪怕是短暂的， 又来了、 啊、 有，你不要再提问。 不是，我这马上要引申到我、啊、你说我有没有暗恋，我觉得这个暗恋不能说暗恋，但肯定对谁有过好感， 嗯， 但这个好感还不产生于让我茶不思饭不想，但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好棒啊，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喜欢他呢？那我就观察，但是观察到某一个阶段以后，发现哦，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嘛。啊， 对，再多观察一会儿， 除非你真的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哎，还是能够照样吃、照样喝、照样工作、学习都不影响，那他就放在那儿吧。如果一旦他干扰到你的时候呢？就要出击了， 就是。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 Little darling, the smiles return into their faces.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 Sun, sun, sun, here it comes. 一到下雨天，我就喜欢放一些召唤阳光的歌曲，比如说这首 Here Comes the Sun， 就是来自深紫乐队来翻唱 Beatles 的一首歌曲 Here Comes the Sun。 其实随着立秋过去以后哈，我们就感觉气温在晚上还是有变化的哈，凉爽了许多。在这里呢，要特别预告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明天就是末伏了。 末伏， 头伏饺子，二伏面。 嗯， 然后嘞， 你说这末伏是不是连面条带饺子一起吃啊？ 你真的不知道？ 嗯，不知道啊，我不讲究这个的。你每次都是你提醒我，你忘了 吗？不是，我都提醒你14年了，还没记住？ 愣不记这些事儿啊？愣不记、啊？ 烙饼摊鸡蛋啊？ 啊、哦，春饼的那套东西是吧？ 烙饼， 嗯， 这还不尽相同。这明天的这个节气呢，这不是这个末伏呢，就意味着再过。到下周五就出伏了、 嗯、 就没有任何的热天了啊！就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 嗯、 那剩下呢就是秋老虎自己啊，该怎么蹦的怎么蹦的了。 是 到了20号，明天呢8月10号就是末伏，然后再过10天就出伏了，大家呢这个夏天就彻底的算过完了。 烙饼摊鸡蛋、啊、记住啊、 嗯、对，明天呢该安排上就安排上哈。下雨的晚上其实也可以睡个好觉，如果刚刚听完这一个小时的男左女右，实在是困得没有这个力量支撑着听暖文章和冷笑话的话呢，没关系哈，天亮以后如果还想听的话，登录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广播回放是一样可以听到的，现在就可以哎关掉收音机好好的睡一觉。但若不是啊，如果你还是在路上驾驶的司机师傅，或者是在家里正在洗脚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梦乡的话， 嗯， 你还可以继续听一小段啊，用这首歌来送别听完第一个小时的各位听友，我们第30的节。 月儿曾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像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要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的

然后再脆，啪就脆，这回韩美输了。哎，然后韩美，你问我，问你，行吧，你上学的时候啊，被几个男生追过？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说啊，我被六个男孩子一起追过。我这我还真不知道啊。那后来呢？你能不能深一步说说？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他们集体揍了我一顿。 42nd Street,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thinking about you now. Start up the car, I don't get too far. Traffic's insane and it started to rain. Oh, how I miss you, baby. Oh, how I miss you now. But oh, I'm one happy man. Cause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good Lord has a plan. I know you arranged to see a show uptown, but if you don't mind, I'd rather hang around. I just wanna spend time with you and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Oh, baby, can we stay home tonight? Tunnel, my mind's in a muddle. There's a line at the toll gate, gonna be so late. Oh, how I missed you, baby. Oh, how I miss you now. Sam and Dave singing on the radio, hold on, I'm coming, that's the way to go.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thinking about you now. But oh, I'm one happy man. Cause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good Lord has a plan. The kids are all sleeping, it's a 8:45. Let's celebrate with a glass of wine. Lay down on the sofa, kick off your shoes, make love by the fire like we used to do. Oh, baby, can we stay home tonight? I've known you since you were just 19, and you're still the one and only girl for me. My love for you is still as strong as when Marvin sang, let's get it on. Oh, baby, can we stay home tonight? Oh, yeah. 嗯，后来再问深点就知道怎么回事。 嗯、 那天中午啊、嗯，你姐就是在宿舍睡觉，楼底下那些男生打篮球， 22:07， 打篮球，他实在是被吵得不行，他跑下去把人篮球给夺过来扔女厕所里了，然后那剩下那六个打篮球的男生就一路追他、嗯，其实就是为了追上他，让他从女厕所把篮球再拿出来还给人家。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人生的幸福法则，有所争有所不争。没有谁注定在人生的胜利组，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些遭遇挫折的时刻，等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刻，展露笑容，那就是自己拼过的意义。有个全职妈妈，她刚生完宝宝时身材走样，没有社交，发愁奶粉钱，还得受着孩子哭闹，疲惫地怀疑人生。她生怕被职场抛下，还是想在生活中争取一次主动权，于是下决心考取教师资格证，从网上买书下资料，一刻不停地复习。孩子小不能离开人，他就插缝学习，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等孩子睡了继续挑灯夜战。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后，他的笔试面试都是一次通过。后来他选择去一个机构当一名老师，生活的琐碎并没有结束，他却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很多人总觉得靠努力熬出头那是励志故事，大多数人都太普通，也太难达成。但正因为普通，没有人一出生就可以抵达目的地。相比于期待生命中出现的贵人，有好运气靠自己去争来幸福才是最实际。有人说，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少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要幸福。越是艰难的时候，越别放弃自己，低谷时争强，才看得到远方。曾经以为爬上一个山峰的山顶就是最终目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到达山顶后，前方是更高的一座山。见到高处的风景不容易，不断向上攀登更是难。也许有一瞬间想要放弃，但坚持下来更苦，也更有意义。没人能跟生活讨价还价，想要的东西要凭本事争，更要凭本事来守。所有惊醒当下的名言至理，都躲不开关于金钱的警示。生活质量离不开物质基础，但人生总有那么一瞬间，假如有人把钱拿到了手边，也会选择主动的拒绝。不是因为傻，那正是一个人的原则和底线。本事再大，上坡路走得再顺，没了判断力，只能是跌得深摔得惨。欲壑难填，尺度在心，踏踏实实挣来的才是一个人该得的。听过一个笑话，有年轻人看不惯别人的做法，三天两头和人吵架，他总觉得谁都跟他作对，郁闷的他就去问智者，请问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智者告诉他，快乐就是不和人争对错。他又开始不服，不可能吧，哪有这么简单，我可不觉得。智者微微一笑说，你说的对，之后就再也不理他。想要真正的快乐，不如把嘴闭严，不争也不理，不说的有人会看清，看不清的也不必挂心。最大的清醒本就不是通过争辩让所有人甘拜下风，

带着那么丝丝入扣能够钻进你心的力量。这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在2017年为电影《无问西东》所做的宣传曲。难能可贵的是这首歌是他作词作曲并演唱。 毛 不易， 毛不易啊，这个名字其实你如果留心记的话呢，那很好记，真的很好记。毛不易在音乐的道路上很不易，他姓毛。 在他的作品当中，如果你反复的听啊，一首又一首，你会发现自己是不自然的就开始觉得这种音乐有时候特别搭自己的心情。就是今天的这篇暖文章之后送出这首歌呢，一个是今天有外面下着雨，他有一句歌词在里面写到，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 这是他有感而发的。 对，他是问风问雨问自己啊，就问天问地问自己啊，我们都会有许多迷茫的时候，会有一些在做选择不坚定的时刻。而这部电影当中，如果看过的朋友也知道，那些人物啊，那些带给我们力量的前辈们，他们就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不受干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他都会对自己真诚，坚持爱和正义。正是这样的力量哈，才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做自己心里声音发出之后，而在行动当中真的可以去实施的一些东西。 也许有的时候你做错了，但是你不做，然后你怎么能踏出下一步呢？对吧？你这一步走错了就走错了，有很多导师可能在旁边看着你，为你着急，或者是比如说就是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你这样做你以后没有再这样的机会了什么的，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每个人都会从年轻的时候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你为他着急也没有用，你就得看他一步错然后呢再一步对。 人生可能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啊，然后积攒了经验，慢慢的发现自己也可以更有力量的去打世界方方面面向你抛来的一些问题了。刚刚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把他加精了，可能是加完精之后呢就要有加分的啊，在这个聊天室当中的加分项应该叫你什么呢？木一母仪 木一 木一。他说最享受夏天听雨静坐听广播的悠闲，似乎又有几年前的恍然和怀念。 这是一个好安静的朋友，看得出来。你想啊，夏天听雨，这得静下来才能仔细听吧，然后还能静坐听广播，这得静下来打坐，然后听着这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也是一种安静。 对，我总觉得下雨，尤其在晚上下雨，是这个大雨还挺有人情味的时候，它至少可以让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中了啊，不至于因为白天在路上耽误自己的行程啊，所以这场雨呢更像是像晚上给城市清洗一下。但愿在雨中不要让你产生这个没有带雨伞各方面的焦虑等等。因为我今天晚上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就发现开始下雨了，恰好我们有一个屋檐可以从那个边上走到食堂，然后出来的时候雨还在下，而且很急促的那个大雨， 他白焦虑了半个小时，他认为自己没带伞，后来发现自己根本不用打伞，在屋檐屋檐下就过去了。 因为那一瞬间就即便叫他也就是很短很短的路，不至于。而且我相信很多女生在夏天大概都有带伞的习惯，我们早就说过嘛，遮阳挡雨对吧，自己照顾好自己。 对， 你总不能指望在下雨的时候旁边的一个男的真的那么暖的说，嘿我们打一把伞吧。 有的是啊，我还可以跟你这么说，他遵循着什么呢？遵循着那首歌，我们俩打着一把小雨伞， 醒醒吧你 好吧， 男的都不见得带伞了 有人过来跟你一块蹭伞怎么样？ 我直接把伞给他了， 韩女士， 宁可交着 那个韩小姐，我们可以共同走一段路吗？ 不可以 那算了，这伞也归你吧，我也不要了，其实我自己带着伞。好，这是来自 Biggies 的一首歌曲，叫做 Staying Alive。 好了，听完它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八月九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两个开场白，各取所需， 加一个歌曲，开始了我们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友。 非常喜欢的 Listen to One 的第一位荣誉音乐人许嵩，庞贝，几个月过去之后，我还是特别喜欢。 崩塌的瞬间，我还攥着新鲜玫瑰，在掌纹中间划开一道诗与愿违。那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话，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自息，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启程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太经典的旋律了， 一首老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无法将眼光从你身上移开，这就是他的魅力吧。可能他的歌词深情款款，他的曲调又非常优美，这就是歌能成功的最大的两个原因。 歌能成功的重大的原因， 歌成功了。 对，之前我们听到那首庞贝呢，其实也是在这一次哈，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啊，今年的这一次音乐企划当中的第一位音乐人许嵩啊，他的全新专辑当中，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在那个周期当中也是和大家，经常去分享的。不知道在这个晚上哈，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之后的这个晚上，再听到他是否依然觉得好歌真的是可以不断的哈，在任何的一个夜里都会抓住你的耳朵。 对，我们其实不是说第二个 Listen to One 来，第三个 Listen to One 的主角来，我们就会把第一个主角那些歌就一并就屏蔽的， 不能够的， 我们会连绵不断的，我们越积越多，然后反复的给大家放这些。 哎，上周五菲儿乐团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新主唱， 哎， 真的，当我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大概我20年前、也是大概那个体重吧， 啊，很瘦很瘦是吧？非常非常瘦， 90斤， 90斤， 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小的女生， 就是 特别的瘦小的女生，而且她是素颜和她在封面上呈现的那个造型感是截然不同的 啊，我还以为基本上相同的， 就是她在生活里其实看上去更像一个和她年纪更加相符的一个女生， 更小， 对， 更 加的 小， 但是爆发力确实是非常的棒。 这个一点不新鲜，我们制作的时候经常发现像戴佩妮啊这样的歌手， 张韶涵， 幼小的这个身躯里边爆发着极大的嗓音能量， 而且也相信她会唱得越来越好。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经过一个成长期，这个成长期会几年，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一定之规啊，你2年之后你出来了啊，你5年之后你就 OK 了，没有， 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你的一个成长期，也不必非要刻意的说3年之内我一定要干出点大事情来， 3年之内我一定要干掉他， 有多大的仇。下面这首歌呢，哎呀，也是有点伤感哈，但已经是下雨的夜，内心里再低一点 该说的 泪水也无妨 吧。别说了，

两首歌，两位重量级的唱将，我的那一边呢是陈奕迅的《我们》， 哎，我这边是繁星点点，来自小野丽莎。 对，这个声音辨识度很高哈，尤其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野谦最喜欢带的女歌手，无疑就是小野野姐。 而且我喜欢让她在后一些时段出现，因为她坐得住阵，她也能让大家更舒缓这情绪。 但我跟你讲，野谦哈，从我们的数据调查表明，第一、第二时段。依然还是我们男左女右收听率并不高的时段 啊， 就是和三四时段比起来呢，大家可能还是习惯了过往时光里我们在十点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这个阶段啊，可能有暖文章啊，人数上会比那时候啊晚上九点九点半的时候呢要多一些。 啊，但是 所以我这边建议您呢，能不能把这些丽莎姐啊就更具有吸引力的声音啊，您往第一时段调一调。 第一时段我也没有说 带来，您不要放弃啊， 带来不吸引力的第一时段，我以后就带吸引力乐队的歌手来啊。 当然其实这个从收听习惯以及多年来大家的生物钟来说呢，它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的哈，所以八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看来时间还不够长，对吧？ 不是，是有人说21天就形成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了嘛？但是 那是坚持了21天 啊！对啊，咱们这个 你觉得大家真的会从一个月的1号到21号都会完整的听吗？ 那 不一定，真的。 海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由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难离昂，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遇到。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哦，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飞儿乐团当中的吉他手阿庆，这是他创作的《遗失的美好》，并且拿回来自己唱。当初呢是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也是在星期五的晚上，上周五的晚上，我们非常有幸的可以在现场听到了阿庆弹吉他唱的。 嗯，阿庆也是非常有才的， 是、 音乐制作人， 而且是双鱼，和你一样、 也是喜欢。他其实双鱼他很适合干这行。 哎， 说实话， 我当时就想，你说这个天蝎双鱼的工作搭档是真的很容易走得很长久，都是十年起步的， 可以的。 你看咱们之间啊，我们和默默。也是啊，就是天蝎双鱼，天蝎双鱼，天蝎双鱼，哎，水象和水象的哈，就自然而然有些东西可能沟通起来更容易一些，然后也不会真的在一些事情上有极大的分歧。 对，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对，也不会就是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个决裂啊，什么拉黑啊， 因为 不会。 本身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双鱼啊，我可能。就不是一个杠精，我不喜欢抬杠。 双鱼还真的没有那样的， 我不喜欢， 我觉得都很柔和， 不喜欢无谓的。如果不是原则性问题，我不喜欢无谓的，就那就叫浪费时间啊， 柔和且专业啊。我今天呢还见了默默一面啊，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的工作的事情，我真的感受了默默在工作场景当中和他在节目当嘉宾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那肯定也是截然不同了。 对，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会晤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当时觉得一小时太短了，就是可能沟通起来会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说全。但实则半个小时就是效率非常高，以至于让我对互联网的这个工作态势哈和我们确实不太一样。 是， 就是明显 时间是它飞速的，在他们那个节奏中也是常态。其实你认为不是的，人家非常快 啊。所以我明白了，星期五的晚上，其实他只要没有太多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他是非常愿意来电台 是 啊做嘉宾听歌和大家聊天的。好了，时间很快，22:56了。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了，非常感谢在聊天室的这么多的小伙伴，在星期一的晚上，外面飘着雨，但是在家里呢还开着收音机听着广播。 对，好了，第六首歌《Valia》送给大家，这是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Amy Winehouse》。 但是有小伙伴说，老叶， 哎呀， 老叶那个20万了， 你看你们每次都是在这个节目最后一分钟。那我就明天吧，明天我还是 要不 当仁不让的就。 要不我先走，你和道道在一起。 我的天哪！ 反正你不差那一小时，你以前也做过到24点过。 把我给豁出去了哈！ 好，要不我先走了。 明天我一定给大家。晚安。 尴尬了。 很尴。